总检察长指控中国政府处理不当，日本法院要求赔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指控纯属恶意滥诉，十分荒谬，有违基本法理。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在疫情发生以来始终秉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和美国等的国家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和国际社会合作。耿爽强调，中国各地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不受美国法院管辖，认为美方应该驳回不利于美国国内疫情防控的滥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371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77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7，瑞士法郎0.969，加元1.414，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07美元，卖出1,706.8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估下今次呢首歌系以 DJ 边位成员同佢嘅另一半作为蓝本啦？DJ 话今次想写一首开心情歌，因为大家都公认住阿麦天同埋太太之间嘅关系咧系非常 sweet 嘅，于是用咗佢哋嘅爱情作为蓝本。作曲 DJ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少明，监制 Howin 阿天。上榜三星期，连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DJ 银河修理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Who do you love?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Five Seconds of Summer。 Boy with Love, BTS featuring Halsey。 Bad Guy, Billie Eilish。 Old Town Road, Lil Nas X featuring Billy Ray Cyrus。 I Don't Care, Ed Sheeran with Justin Bieber。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 好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4月22号，咁啊呢度咧就系、是、时间系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有我莫莉，电话中有 Kitty。 Hello，Hi，Hi。 哇！突然间咧想讲咧，真系冻咗好多，即系其实明明天文台已经预计咗话俾我哋听咧，今个礼拜嘅中至到后期会冻翻噶嘛， 好准啊！ 系我冇谂过冻得咁犀利喎，系啊！ 天文台都预计下个礼拜天色会好翻， 系啦，所以咁先容易病啊！ 系啊，所以咧各位考生咧吓、后日要考试啦，所以真系要保重保重。 嗯，同埋讲一讲个天气先啦，而家咧就系、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现正悬挂嘅，而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晚嘅11:09。咁我想讲咧，除咗冻之外咧，头先系劲大雨咯，我仲以为佢系唔会落雨噶，即系以为系沤或者即系沤雨或者可能微雨。我出嚟嗰时系劲大雨 喎、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 系啊， 寻日系好好天噶，好 天 到 我个， 哎呀，又爆咗料添。 我哋又出街， 又太急啦！真 係。不過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小朋友而家考試期間啦，好大壓力噶啦。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咧即係已經過咗呢個考公開試嘅年紀啦，所以我哋真係好難去再體會佢哋嗰種壓力。但係我可以講咧，就肯定咧，我哋即係無論我啦、莫莉啦，定係 Kitty 啦咁，即係我諗我哋當年考 DSE 嗰種壓力一定唔及得今年嘅。考生 系啊， 即系佢哋真系好劲咯，我想 同埋成日都讲啊，今年其实佢哋都冇乜点样上过堂噶嘛， 系啊， 仲要考试啦，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哋有一样嘢一定即系应该攞好高分嘅，就系、是、EQ 呢一科。 系， 即系佢哋一定 EQ 唔入啊嘛，唔计考分入面嘛。 咁啊系，但系即系如果咧有呢个 EQ 嘅科目，即系好似啲人考公务员啊，或者考某啲职业咧、有啲嗰啲叫做咩 aptitude test 嗰啲咧，即系其实有阵时系 test 下你啲个人嘅谂法啊，或者即系你系咪有一个正向嘅谂嘅逻辑思考，或者未必系即系考啲好学术嘅嘢，即系考你呢一啲方面嘅解难啊，各方面啦、啊。咁我觉得即系今年嘅考生应该即系呢方面应该好出色咯。 系啊， 系。翻转睇咧，即系可能佢哋大个啲，即系过咗几年，或者即系到老咗嘅时候咧，佢哋亦都可能可以好自豪咁同人讲、我啊，我嗰阵时考疫症都戒噶啦，系啊，又跳出嚟又翻入去，有时候吓，吓啲人啦咁样。佢哋我觉得最难受嘅可能就系、是。话咗俾你听几时考噶啦嘛，即系我当死期到噶啦，你嗰日就要去死啦。突然之间我话你唔好死住咯，咁样 唔好 hold 住先， 吊住条命。 咁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嗰个预咗要去闯关嗰个心态，即系系咁调节咧，系最难顶嘅。但系如果呢一关都过咗咧，即系回首嘅时候咧，就可以好多嘢同人讲，即系分享翻咯。 啱，冇嘢难到佢哋咯。 系，的而且确今次个经验系佢哋无价嘅，同埋真系未必个个都真系可以感受到今次嘅经验嘅。 我觉得有、 系个个、 2003年个 SARS 嗰班。即係嗰年咧，又係最厲害係三四月嗰段時間啊嘛。咁又係即係接近 考試 考公開試嗰個時候啦。咁嗰班考生咧，其實可能佢哋就可以想當年咯，即係同而家嘅DSE 考生咧，就分享佢哋當年嘅經驗。 但係佢讀書都讀多幾個月，今年直情冇乜啦。 呢一個咧，我又咁講嗱，我又唔知你點睇喎。即係其實如果嗱，學 Kitty 頭先講啦，即係譬如你預咗三月尾考噶嘛，原本。系啦，咁你就真係哇 plan 好自己個計劃咧，即係可能你之前温點樣温法，然後去到最後嗰兩三個星期係點樣衝刺。 次咁樣，即係你其實係有個計劃嘅。咁突然間俾人打叉咗咧，縱然係俾多一個月你啦，其實係唔湯唔水嘅。即係你話，即係我哋鬆一個星期先啦，第時就再努力啊，定係點啊？繼續即係好似橡筋咁樣拉到好緊啦，咁樣係一個備戰嘅狀態。即係其實呢啲都係一。即係我即係就嚟半百啦，年紀都即係我覺得我都未必適應到或者點樣調節到呢一種嘅心理嘅狀態咯，所以佢哋真係好佩服，好叻。 嗱，我問你呢個問題啊，如果你哋真係考生嘅話咧，有三條路俾你揀。第一條路就係每個人平均都加翻啲分落去俾你哋，係啦，任你加落邊科。第二條路係啦，俾幾條路你揀嘅。第二條路就係真係而家咪成日都講話如果真係考唔到試嘅話，就攞翻之前你平時考試嗰啲。分数、 学校成绩 噶嘛， 评估 系啦，呢、這个就系第二条路啦，系啦，跟住第三条路就系真系唔考，今年下年先再考。有三条路，如果你哋系考生嘅话，你会点拣？ 系好难拣，我梗系拣第二啦。即系如果一定要拣啊，如果即系正常你唔系正常去考嘅话，因为第一大家一齐加分嘅话，咁其实冇意思噶， 即系冇加过啊嘛。 系咯，你都系拉 curve 噶嘛，系啊，咁好似即系冇乜着 数啊。唔系加落你冇着数，但系加落你冇信心个科度。 咩啊？我觉得唔需要咯， 好有信心喎、啊。 因为你加落你有信心，人哋加落佢有信心，咁都系咁样，大家即系拉开咗个分嘅啫嘛。但系我觉得第三我更加唔会拣，即系我好似头先咁讲啦，话咗俾你听，我计划系咁样噶嘛，又要拖多一年。我觉得即系你俾时间我系。即系冇乜用，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我会想速战速决嘅，即系已经拖咗咁耐啦，快啲搞掂佢好过咯，我会 拣。Andy 咧， 我谂我都系同阿 Kitty 一样嘅，我都会拣第二个选择。但系第二个选择咧，呢个其实就我谂都俾到几多。同學仔咧幾大個反思，或者我哋做家長嘅咧，其實我都成日攞今次無論係考 DSE 啦，定還是有啲同學仔佢係要考呢個叫做咩情分試啦，因為呢兩個公開試係取消咗噶嘛，又或者 IB，OK， 咁即係呢幾個公開試啦，就係、是取消咗嘅，即係我都成日同佢講話嗱。真係要活在當下，即係你真係不能夠咧，成日諗住，仲有得掹嘅，我仲有一個市可以俾我再拉拉佢嘅，即係我哋有嘅機會，即係其實都話機會係俾嗰啲隨時準備好嘅人啊嘛，所以真係每一次個機會嚟到，即係嗰個考試喺你面前，你就真係好好盡力去考好佢。如果唔係有陣時即係機會，即係優惠轉眼，即係細師奶最明㗎啦呢啲。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Omega at p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 in it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ecay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what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or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就似宿命占据，力片大声换到安宁，这刻赐给我几秒来后悔。 这个是进击的生命，唱的是 DJ King。 哇！咁快已經到考試期啦，仲有兩日嘛 ？Annie 頭先講係咪？ 睇下佢哋考啲咩科啦，但都係呢個星期之內嘅事會發生噶啦。 係啊，係、所有考生們應該都好緊張噶啦。 係啊，我覺得咧，其實呢段時間咧、考生們除咗話咧，佢哋即係身體要保持健康啦，頭腦上要温好自己嘅功課啦，之餘咧、我諗佢哋可能、多一個好大嘅考驗咧，就係全程考試要戴住個口罩。 係。 嗱、呢一方面咧，我 仲有 请教下 病啊，嗰、那个压力啊， 系啊，嗱呢一个直接量体温呢个咧，其实系一件好惊嘅事嚟噶，冇错啦，即系你。有陣時自己唔知道自己原來稍微略高㗎，係 啊，同埋通常個個啊遲到起身嘅時候 氣力喘係嘛， 跑到過去仲熱辣辣， 係啊，同埋唔知道好似據聞如果我冇睇錯啲新聞咧，好似係過你量一次即係唔達標，即高得滯啊，高過38度嘅話咧。就唔係一次定生死嘅，唔係一次體温定生死，即係俾你去間房度休息一陣，休息15分鐘，然後再嚟一次，即係俾你即係順翻條氣啊， 嚇 cool down 一下，咁都唔得咧，咁啊真係。 拜拜啦！ 嚇咁啊，就唔知啦，酌情處理啊，定係再決定點，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都唔係話一次嘅，可以即係鎮定啲。 嚇， 不過我反而想問一下請教兩位啊。我咧就冇翻工啦，我多數喺屋企嘅時候就唔需要即係好長時間戴住個口罩。咁但係即係兩位工作咧，我諗你最少都連續即係4-5個鐘都要戴住個口罩啦。咁、我諗啲考生考一科都3個鐘噶嘛，係嘛？通常都係啦。咁好啦，3個鐘頭一路戴住個口罩，加埋心情緊張、呼吸比較急促，其實有啲咩方法咧，即係可以舒服啲咧？ 係咯， 即 係戴得嚟又舒服啲入去咧，得唔得嘅咧？戴個西風扇仔得唔得嘅咧？ 得唔得㗎？阿之前你知唔知啊？冇呢啲嘅提議 係咪？ 我又冇聽過。 點啊？狂吹住個口罩出邊啊？ 吹住自己 咁唔得喎！你吹曬啲菌出嚟喎。 唔係吹住個 罩外邊。即係應該係理論上污糟噶嘛， 係吹自己個頭啊，得唔得咧？ 即係 吹自己身。 如果唔用外物咧，即係譬如 開大冷氣， 選擇啲一啲好啲嘅口罩。 但係我嘅經驗，我記得我嗰陣時考試係啲禮堂，個個禮堂都好凍嘅喎， 係 凍到想去廁所嘅。 凍會想去廁所㗎，咁得意嘅你。 肚痛咯，即係凍到咩？你會起雞皮，跟住你就會好痛，好似想去廁所，再加埋有少少緊張啦。咁我估應該就唔會即係出現好熱嘅情況嘅，但係。但可能即係好似 Andy 咁講，因為你本身自己又有啲緊張啦，可能呼吸咧就會急促啲嘅，咁可能就會覺得可能塊面會焗啲咯。我估又未必成身都會覺得好興嘅。 我呢排就戴眼鏡出街嘅。即係無論係可能揸車又清晰啲啊咁樣啦，咁同埋就平時嗰啲叫咩啊，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話懶係好似保護啲嘛，因為好多人都同我哋講就話要戴平光鏡嘛，如果冇近視嘅話，咁跟住我發現咧。 即係如果長期戴住口罩再戴埋眼鏡，係一件幾辛苦嘅事。 我見你蒙咗啦， 係啊，跟住一蒙嘅時候咧，你就好想即刻就整個口罩喎。 係。 咁如果當我好專心去應考緊嘅時候，其實係好易令我分心啦。 係。 同埋其實我整得口罩嚟定係我寫字咧？我寫字唔通我又擺低支筆，跟住就整口罩，整得嚟咁時間咪又拖長咗。 同埋整完隻手污糟啦，污糟又要去攞支搓手液搓隻手先好，再揸起支筆喎， 會唔會爛手？佢哋咁樣搓法，咁同埋就係跟住個時間又長咗好多啦。即係大家都知考試嘅通常寫極都唔夠時間噶嘛。 係㗎，係㗎。 咁你而家仲要不停咁樣做其他唔同嘅嘢嘅時候，佢邊度更加夠時間去做去考試啊？ 係，所以我覺得可能佢哋即係仲有幾日考試啦。不過其實都唔係話呢幾日先準備噶嘛，即係佢哋都準備咗好耐啦。咁之前可能都會有一啲模擬嘅，即係有啲 mock exam 咁樣，即係自己會做一下啲 paper 噶嘛。咁我諗可能真係佢哋而家譬如再操或者再模擬一次嘅時候，可能佢哋都真係要喺屋企做，或者我唔知喺屋企啊，定係喺學校定係點樣啦。咁佢哋都要戴住個口罩，即係模擬最似佢真係考試個 moment 嗰個情景咯。 咦，係喎，都啱喎， 如果係嘅話，佢仲要咩添啊？佢仲要跑埋落街，即係跑去個考學校嗰附近咧，睇下個時間，又或者佢嗰個嘅戴口罩或者孭住所有嘅嘢舒唔舒適啊、 嗯？ 或者用啲咩方法令到佢係最唔需要太大壓力， 嗯、 去到考試嘅場地，仲可以進行呢個考試。我覺得佢哋個模擬考試要多埋呢一重功夫添。 不過呢個就年年都會，即係就算冇疫情咧、嗯，我哋嗰陣時考試咧都會之前即係我哋收到嗰、那個即係考試個名單，即係邊一科去邊間學校考，因為唔係日日一樣噶嘛， 嗯、 即係日日都去唔同學校噶嘛， 嗯、 即係事先都會即係要知道如果唔係搭的士嘅話，係搭巴士或者搭港鐵咁樣，你係喺邊嗰度站落，即係自己會由屋企出發去一次先咯。係 係，仲最緊要身上邊帶多幾百蚊啦、 啊，係啊， 有咩事嘅時候去搭巴的士啊嘛。 係啊， 係 啊，所以我諗今次真係大家都真係唔好遇到咁問，越鬆越好啦。預翻少少，俾自己平靜下嗰個情緒啊，平靜下自己嘅體温啊，咁樣。 係啊，喂，其實咧講到話今年嘅呢個 DSE 考生咧，嗱，我哋可以比量嘅咧，應該都係2003年 SARS 嗰屆，因為原來我睇翻啲資料咧，話當年咧 SARS 嗰班會考生咧，都係有一啲嘅措施，就係都係要戴口罩考試嘅。咁係啊，當年啊嚇，咁跟住事後咧，有一啲嘅社福機構咧，就揾咗一啲當年考完試嘅會考生咧。就做一啲調查，問下佢，哇，點啊？你哋今年啊 SARS 要考生，你哋嗰、那個情況有冇受到 SARS 呢個疫情嘅影響啊？咁樣，咁跟住原來佢哋講翻咧，就係話，喂，有、啊，即係佢哋。即係30% 嘅考生話，其實佢哋個精神咧狀況係欠佳嘅，精神差，主要係精神。咁係因為受到嗰個疫情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最主要嗰、那個精神差同埋表現差，有37% 話直情係覺得自己比自己原先嘅估計表現差咗。咁而差嘅原因就嚟自咧話考緊嗰陣就係因為戴住個口罩啦。佢話因為原來戴住口罩咧會覺得頭暈啦，又會緊張啦，反應又慢啦，同埋。覺得好悶熱啊！成個人咁原來係真係會有呢一種令佢哋個精神集中唔到呢件事咯。 香港呢排細菌布滿每條街，手指呢排噴酒精噴到好嗨，屋企匿埋廁紙冇曬啦，就快想出街買，喺呢口又。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班子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增加用晒，心都。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 系连入呢咁个制冻，犀利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样八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又争，抢自私，令个激战力皮缩喺隔篱，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咁唔签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问责班子人事变动，四名局长离任，包括刘江华、刘义祥、杨伟雄和原本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罗志光。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任命新职务，部分是原有问责官员调动，聂德权评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两名部门首长加入问责团队，曾国卫担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薛永恒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许正宇离开金融发展局，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林郑月娥话：希望新班子带领香港走出经济困境，又话今日嘅管治团队要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强调今次官员调动同两办言论事件无关。警方话，寻晚喺元朗由新街同埋大马路同埋凤翔路交界行人天桥，发现多人聚集违反限聚令，向36人发出定额罚款告票。警方说，两名分别21和22岁的男子在行人天桥上未有按照指示离开，警员多次警告无效，使用胡椒喷剂将他们制服，两人涉嫌阻差办公被捕。另外，在警方的截查行动期间，一名23岁女子因为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票控。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2岁男童。另外，再有患者在出院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再呈阳性反应，但数值较低。医管局为谨慎起见，会继续安排病人留院治疗再做测试。医管局说，病人似乎有残余病毒，较早时出院之后对社区感染的风险不高。此外，卫生防护中心说，一名24岁港大医科生昨日前往考试的时候被发现有低烧，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查一度有初步阳性的结果，其后确认是阴性。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包括可能测试出现假阳性结果，亦都有机会是早期曾经染病但是没有病征的个案，现时有残余病毒。日本抗议中国公务船只驶入尖阁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昨日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除了抗议中国公务船的活动范围之外，亦都对中国在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和南沙行政区，分别管辖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表示关注。共同社报道，中国海警局船只上星期五一度驶入日本领海，中国公务船上星期三起一连八日驶入日本领海外侧的地区。另外，王毅和茂木敏充在通话中亦都谈及新型肺炎疫情在口罩等医疗用品顺利进出口方面达成共识，两国同意合作支援发展中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00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85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8，瑞士法郎0.971，加元1.416，人民币7.088。

十点半新闻翻嚟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啊 ，Annie， 咁啊，今日就讲我哋考生啊，今年 DSE 系考生或者其他所有考试嘅学生们啦。 我想讲系主要今年 DSE 咧， 系 系啦，因为佢哋即系迫在眉睫啊嘛， 系 吓，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考试嗰个就梗系仔女啦，上战场啦，但系其实做家庭成员，尤其是系父母，即系其实都系同佢一齐并肩作战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呢个题目，我哋不如倾下，即系父母点样同子女一齐共度呢 DSE 呢个月咧？ 煮啲好嘢食。 其实今年系真系做咩都难噶，佢哋 即系煮嘢食都难。 唔系因为一来学你话斋 Annie 之前疫情嗰段时间，你煮都煮到闷， 煮嘢都煮晒， 系啦，都冇乜新意可以再花款或者再搞落去。咁第二嗰样嘢就系，我觉得咧，其实咧父母们今年系再难做啲嘅，因为今年真系的而且确想再俾多啲嘅关怀佢哋啦。但系如果你当你一出声嘅时候，反而又會添加咗佢哋嘅壓力，所以根本上就真係唔知道應該要做啲乜嘢好。呢個係我覺得係今年父母最痛苦。 係咪唔做就係做咗好多嘢呢？ 係啦，我覺得唔做好過做嘅，所以今年真係嘅， 即係出少句聲當幫忙。 係啊，係 啊， 係啊， 係啊，真係啊， 真係啊，好似今日咁啫嘛。跟住即係雖然我唔係考試啦，咁我同我媽落去買日用品啦，跟住經過啲士多啤梨，咁我都識計數嘅。咁一個咧就唔知88蚊就一盒，一個咧就100蚊有兩盒。咁我媽就不停喺我隔離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啦，就話：你諗下喎，100蚊有兩盒喎，呢個80蚊喎，你自己計下喎。咁即係好哇煩到。 喂，但係 size 係咪一樣㗎？嗰 一樣，同埋顏色你都睇得出嗰只紅好多嘅。 係，即係80蚊嗰只紅好多。 係啦。 OK。 跟住佢就不停喺暗暗沉沉念佛經咁樣喺我隔離暗啦。跟住我就話：得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講嘢？即係我好心諗，我自己都識計嘅條數。 喂，咁你點計啊？即係話時話點計咧？即係你計個。价值系睇个量啊， 系 定系个价值系睇个质素咧？ 我反而就喺度睇紧个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我买两盒，我食唔食得晒咧？ 跟住好明智啊，好精明啊， 系啦。跟住我再喺度谂啦，跟住100蚊真系有两盒，咁跟住之后另外一个88蚊得一盒， 系啊。 咁我又喺度睇啲粒数有几多， 系啊，啱啊。 跟住最后屘系俾我搵，我就最后我都贪平嘅买两盒嘅。 切，你讲咁耐， 买咯，又话你阿妈暗， 即系。跟住，但系因为点解咧？我最后因为点解买嗰个咧？我搵到一啲比较大粒啲啊，系啊。 阿姐执错盒啊， 系啦，可能唔系。因为那个大粒啲，跟住有啲就细粒啲，就所以数量多啲。咁、 哦、 我见大粒啲嗰个数量少啲咧， 咁易呃嘅冇呢？ 系啊，跟住哇，跟住我今日食咗一粒，我真系 咁点啊？ 算得唔得？ 点啊？即系肾笨定系点啊？ 算嘅。 哎呀，话你嘅 系啊，跟住但系嗰一下我就觉得我知我自己喺度计，因为我计嗰样嘢唔系就咁钱咁简单嘛。我计我食唔食得晒啦，啲粒数啦，大唔大粒啦，甜唔甜啦？ 你知唔知你咁样讲好好误导？我真系以为你咧，结果就我梗系唔会因为100蚊有两盒而贪呢啲小便宜啦，我计完一轮啦，我梗系觉得80蚊嗰盒先值回票价啦，因为我食唔晒嘛，我无谓买啲嘢翻嚟食唔晒啊，系咪？我以为你会咁讲， 跟住最后屘，所以我揾到啲好大粒嘅，小粒做啲嘅，但系都要两盒喎。 系啊，但系大粒唔代表好食啊嘛。 系啦，所以真系证明咗一分钱就 系 一分货。 就系我觉得其实嗱，我即系呢个题外话啦，你讲考试，但系讲开买生果咧，真係覺得生果呢樣嘢咧，真係一分錢一分貨。我覺得其實普遍嚟講咧，食材都係嘅，真係嗰啲靚啲，即係點解佢咁貴？佢係一定有佢嘅原因。我因為我都試過貪平，即係可能買生果、買車厘子嗰啲咧，有啲唔知喺邊度嚟嘅，哇，成100幾蚊一磅噶嘛，咁有啲咧。30几40蚊有一磅喎，我真係有次試過咧買咗個好平嘅翻嚟，咁我諗住，唉唔緊要啦，我都唔係食佢味道，我食佢營養啫咁樣，就算佢難食都有營養噶。不過但係我嗰次買翻嚟咧，係完全係唔係車厘子咁嘅味，同埋亦都唔係平時食開車厘子咁樣嘅質地噶。 係淋曬係咪啊？ 嗰時我係翻朝頭早嘅，跟住我仲有俾阿 O 食嘅，好難食，我哋試下咁樣。 咁佢食得出係其實本身外表係一個車厘子，實際佢係咩咧？ 個車厘子，佢仲要係咧，要幾深色嘅車厘子，因為平時你買車厘子深色，佢係 甜啊嘛，係啊，啱啊， 啲啫嘛。但係佢嗰個咬落去咧，係好似冇味，然之後個質地咧，佢又唔係爽，又唔係腍，總之唔係一個生果，即係唔係車厘子應有嘅質地咯。跟住我係之後就。 每人試咗一粒之後就冇再食到啦。咁所以我自此之後咧買生果都好小心啦， 假車嚟， 好少會貪平。 係 啊， 係啊。 喂，就嗱呢一個時候咧，真係唔好貪平。 係， 因為即係如果你萬一咧食咗啲咩，即係唔好食就冇，即係都算啦。如果你食到真係有啲有問題嘅嘢咧，即係一個唔覺意玩肚屙咧，即係就真係得不償失啊。 係啊， 要真係好小心食嘢。 係啊， 所以我覺得其中一樣父母可以做，真係要注意孩子嘅飲食。 是因为那段时呢我都记得有一个传闻，即是大家同学仔都会做的、 嗯、 就说考试当日啦，你即是我们都会叫大家、哎、一定要吃早餐啊，如果你没有，如果不是就没有精神啊、嗯、或者没有力量去考试的嘛、 嗯、 但是呢也都不要吃一些你平时没有吃开的东西咯、 嗯、 譬如你平时是没有吃过鱼，即係好少食乳酪或者好少食麥皮嘅咁樣，跟住、 嗯嗯、 但係你嗰日即係心血來潮，啊，不如我今日健康啲啦咁樣，跟住食個健康嘅早餐先嚟考試，咁你可能嗰個腸胃未必會好容易適應到噶嘛，嗯、即係可能你平時都唔慣朝頭早飲奶嘅、 嗯， 或者係啦攞奶嚟溝麥皮嘅，咁你又食啲新嘢落去咧，咁好容易就會有啲意外出現啊咁樣，所以我哋嗰陣時即係考試咧，大家都會提點大家，我食翻平時、嗯、你食開餐蛋子就餐蛋子，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咯。 咁、嗯、如果平時唔食開咁點算啊？ 咁我食啲冇咁油膩嘅咯，我諗或者冇咁刺激嘅咯，因為可能有時。你一来已经紧张啦，二来如果你饮即系饮咖啡啊，即系想提神饮咖啡啊，或者即系我谂奶啊、乳酪嗰啲系比较 sensitive 啲嘅，普遍人都系会。 嗯 Do my thing now. 大家继续努力啊！因为考试就嚟到啦。啱啱听过嘅系 Anson Lau 嘅《一锁元命》。 好啦，一首歌时间之后翻到嚟啦。咁啊，我想问一下 Andy， 咁如果系考生嘅父母们，除咗 咩早餐好系咪啊？ 系啊，即系真系唔好乱咁，即系破格。 嗱，头先 Kitty 讲开就话，总之你平时唔食开嗰啲就唔好突然间即系多事咁啊，走去即系试下试新嘢啦吓。咁我觉得呢个都系要注意嘅。我睇翻有个资料咧，可以可能大家可以参考当一个 tips 睇下啱唔啱用。啦，就是美国哈佛大学佢哋做咗个研究啊，对于饮食，咁佢就话咧，原来咧，一顿高蛋白嘅早餐咧，就可以令到你个血糖咧可以缓慢地上升，即系唔系砰砰声升，系慢慢升，升到一个咧比较高嘅水平，而呢个高水平咧可以维持达到六个钟头嘅，咁即系够晒你考两节噶啦。 高蛋白质即系鸡肉啊嗰啲啦， 鸡肉同埋。雞蛋啦、牛奶啦呢啲，嗱咁點解你話喂咁高血糖關咩事咁嗱？血糖嗱唔係講高，係穩定，即係唔好突然間嗱。點解話唔好食白粥啊、整條油炸鬼啊，或者唔好去走去食腸粉啊，即係唔好食咁多澱粉質或者叫做碳水化合物嘅呢一啲食物，因為呢啲食物咧，佢最尾都會轉做糖分嘅，但係佢係突然間令到你個糖升咯。咁、但係蛋白質咧就會係慢慢令你個血糖升，就唔係突然間，同埋係維持得耐。咁佢話原來血糖穩定咧可以。可以令到你的记忆力的增强注意力集中、而且呢是会令到你、蛋白质里面有些叫做某一些物体不懂读啊、它就会令到你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些东西呢就会是提升的、这些都会令到你思考灵敏啊、总之整个人定很多的所以它就建议呢、我们要找一些早餐的食物 是可以、有蛋白质丰富的 那么言下之意是不是就是它早上都不要吃朱古力住的尽量、 梗系啦， 系咯， 系啊， 即系唔好贪一时之快，以为咁样令自己即系情绪高涨啲，好快眼瞓噶啦， 唔好咯。咁佢就讲到话但系一份蛋白质系唔够嘅，吓、即系要食够三份，两至三份。 哇， 系啦，咁就唔系话就同埋仲有一个。原則要注意咧，就係、是、你除咗食蛋白質咧，其實最好咧都唔係話完全唔食澱粉質，因為澱粉質頂肚啊嘛。咁佢就話係一種混合式嘅食法，而個食嘅次序就先食蛋白質，然後再加澱粉質咁樣食法。咁所以即係可以考慮一下嘅，就係、是、三文治係幾好嘅一樣嘢，多食三文治。 蛋治咯、 啊，係啦。咁裏邊你可以選擇，如果蛋就真係千祈唔好唔食咯，我覺得蛋。咁無論你點煮法又好啊，即係烚個蛋又得，炒個蛋又得。煎又得咁啦咁另外咧可以夾譬如雞肉啦，夾三文魚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有豐富蛋白質啊，同埋DHA 啊，咁呢啲都係幫助到你個腦部咯。咁而同時又會夾一夾有塊麥包咁樣，咁係幾好嘅。咁飲品方面咧，營養師話 奶 唔慣奶就唔好啦。 哦， 即係如果你飲開奶 OK 繼續咯，係咪？但係 果汁 乜嘢 果汁。 果汁啊， 系啦，得唔得啊？ 果汁咧，喂，佢冇讲，但系果汁其实都 好高糖啊， 同埋个肚即系都会想去推大大噶喎。 咁啊系， 即系同奶一样。 我唔中意饮冻嘢咯，朝头早。 系啊， 不过而家啲学生中意饮斋啡。 嗱，齋啡真係唔係幾好啊！ 佢哋中意飲假啡。 嗱，呢啲係唔係營養師講我講？係，即我覺得好削胃啊！咁我覺得呢個提議幾好喎，就係豆漿。 是 营养师讲的即是你没发觉如果那些人奶敏感呢但所谓奶敏感就是一食饮了即刻好像想去便便的嘛其实他们通常都会转豆类的东西即尤其是如果有做过新手父母的即是初生婴儿的父母都知道如果你的 BB 是有奶类敏感医生都会叫你开一些奶呢会是用豆做的奶给 BB 的嘛就不是用牛奶。咁咯，係當然最好係飲飲。 豆漿有蛋白質啦，同埋 係啦，咁就可以。我覺得豆漿一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同埋我中意食豆類嘅嘢嘅喎。即系逢系豆腐啊、豆浆啊，但系有啲好肥嘅我都中意食嘅，即系豆泡啊、腐竹啊，全部响铃啊，即系都好中意食。系啊， 即系豆类嘅嘢，其实系如果食斋嘅朋友咧，其实都系食得特别多，因为佢真系会可以补充到你冇食肉类，即系冇咗流失咗，即系冇吸收到嘅蛋白质咯。所以豆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系咁，所以所有考生们啦，即系如果你哋真系要食嘢嘅话咧，真系。系听下 Andy 讲啦，即系食鸡蛋治啊， 蛋一定要食 啊，鱼啊， 朝头早食咗蛋，下一次就唔会食蛋， 系啦，或者食两只蛋，系啊，寓意好成绩有100分， 系啦，仲有唔好食咁饱。即是话食七分七至八分饱就好啦，因为饱得滞会点啊？ 眼瞓 系啦， 佢饮豆奶咖啡得唔得咧？建 持啊。係咁啊，講咗屋企人即係盡量啦，煮嘅嘢食或者煮嘅早餐咧，即係俾考生啊、考試門咧嘅學生咧係食啲乜嘢，咁學生們亦都要了解或者要記住啦。咁一陣間咧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咧，依然有阿 Annie 喺度啦，繼續講一啲啊關於考試期間父母應該做或者唔應該做嘅事嘅。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泪转泥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我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灵魂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风再大再凶，用泪转泪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穷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穷却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终于轮到佢啦。 Omega at f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is way t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3 and say what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4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All over spent your hands up Zero Star 嘅阿King 獨立發展之後，一直以 DJ King 嘅名義做唔同歌曲嘅 remix， 出席唔同嘅音樂活動。專注走 EDM 路線嘅佢，今次推出自己嘅單曲，亦都係以廣東話 EDM 出發。 消滅原罪，像雨污放面碎，像鬼平靜，能 成长永生新角色，神的无限人欲万物最终能量发放，意识接通死亡。 做歌编曲 DJ King 填词梁柏坚，监制 Bird 七四四 DJ King。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J King《进击的生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会是疫情较严峻的国家之一，但实情并非如此。报道说，泰国好早就已经要求民众戴口罩，又成功隔离患者和追踪到密切接触者。报道又形容，医疗资源较贫乏的越南有先见之明，早在一月底已经宣布以战争方式抗疫，一有病例就果断隔离整个社区。专家说，未能够确定南亚疫情远不如欧美的原因，认为可能和气候和社交习惯有关，但强调要肯定这些国家不会重演意大利和美国纽约的严峻情况是言之尚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376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8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86,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415, 人民币 7.085, 英镑对美元 1.233,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6.54 美元，卖出 1709.22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4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系即使外界发生咩事都好啦，你哋坚持自己读书嘅信念，博将就无悔噶啦。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Annie 咁啊讲咗呢个屋企人唔应该煮啲咩或者煮啲咩之外，父母应该仲有啲乜嘢系应该做，有啲咩唔应该做嘅咧？ 喂，头先我哋三个所谓过来人咧，咪分享咗咧，其实呢啲咁嘅关键时刻咧，有阵时即系父母唔好讲嘢啊，唔好问多咧，就当帮忙噶啦。 系啊。 即是我哋三個都同意的嘛， 是啊， 係嘛， 係 啦， 但係千祈不要做 Annie， 你記得 嗱，我就係想講咧，頭腦上咧你是明白的，因為你自己都做過考生，都俾阿媽同埋老豆囉嗦過的，但是咧，當你自己成為了父母之後咧，你就硬是有一種心理的狀態咧，就是咧，如果你唔即係你當冇事發生，好似平常一樣咁生活的時候咧，你硬係覺得自己咧好似。会自责啦，一来，二来你又会担心咧，哎呀，我系咪好似唔系好关心佢咧？咁样，即系你会有好多呢啲嘅疑问咧，即系你个脑度飘出嚟嘅，所以其实系好难咧控制自己咧，真系完全唔触及呢个话题啊，完全唔表现出你系关心佢嘅， 就咁问一嘢咯，得唔得？唔好问咁多。 如果真系问一嘢，你嗰一嘢你问咩？ 我会话 ，Hi。温书温成点啊？嗱，呢个真系 你俾五秒我谂， 呢句一定 唔可以问呢句， 呢句一定唔得。 系有咩帮到佢？我会咁问，使唔使帮手？ 吓， 系啦， 哦。 但系亦都你第二有个心理有一个心理准备成，有个系啦，有个心理准备嘅。如果佢突然间同你讲，咁你俾五千蚊。 做乜嘢啊？咩事啊？ 即系你要预咗你哋嘅仔女随时可能会咁样做， 有咩帮手啊？ 揾高潮系咪？ 系啦，即系爸爸妈妈可以问嘅，我觉得系就系话点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手噶？使唔使帮手啊？系啦，但系你哋有心理准备，就系个仔可能叫你俾五千蚊或者一百蚊， 咁你都要即刻就拎出嚟啦。喂，咁 Kitty， 如果你系父母，你会点啊？ 系咯， 忍唔忍得口啊？ 我谂我。我同佢讲话嗱，其实咧我就觉得我唔讲嘢就当帮忙嘅，但系如果你觉得我有嘢帮到手咧，就嚟我多啦。 系然后就继续闩埋门，就你就继续煲剧咁样。 我要表示我唔系完全真系唔想理佢，我系要话俾你听，我唔理佢咧系为佢好嘅，因为就算我讲咩，其实都可能会触动到佢，我都唔知讲咩系咪先？即系问佢温书温成点啊？咁讲你又唔明，如果佢问有冇嘢帮到手？咁考高嘅又唔係你，肯定幫唔到手㗎啦。 除非五千蚊啊。 係啦，咁所以我諗，其實你講咩可能都會惹毛佢，或者觸動到佢嘅情緒。咁不如等佢真係需要你嘅時候，你就即係你話俾佢聽，我隨時都 stand by 喺你身邊嘅。但我就唔搞你啦，係啦。如果你想食嘢啊，想飲湯啊，你想用五千蚊啊，咁 都得。 聽我講，係啦，咁盡量滿足你咁樣咯。 喂，其實如果你話今嗱，譬如當聽日考，今日唔講嘢都仲可能得嘅，即係你最多就可以冇温咁耐啦，早啲瞓啦咁樣。嗱，我唔知呢句會唔會都奶奶地啊嚇，即係都忍唔住可能講句咁噶啦。咁好啦，當聽日出門口啦，其實真係冇理由一句嘢都忍到噶嘛。你即係衰衰地都可能講一句加油咁樣，咁加油嗱。頭先聽你有個。即係 promo 定係 iTune 即係識 tune 嗰啲係 宣傳聲 帶，係宣傳聲帶係啦，都講咗佢考生加油咁樣。其實一句加油，其實都好大壓力。 係啊，我覺得。 我觉得咧就咁宣传声，大家听又自可。如果有个人单对单同你讲，尤其是亲密嘅人， 系 即系譬如阿妈啊、阿哥啊、家姐啊、嗰啲姨妈、姑姐嗰啲啦， 屋企人啦，总之 系啦， 同学又得， 同学得， 系咯， 系啊， 越亲嘅人同自己讲， 系啦，你会觉得佢系俾紧压力你咯， 嗯， 系啊，咪不过呢个系由细到大咧个传统话俾我听嘅， 我都觉得，如果又打破唔到嘅， 系啦，唔系嘅话咧，咁应该会好啲嘅。 嗱，即系咁样，我觉得 Kitty 同埋莫莉都好了解啲年轻人心态，咁我 你都了解啊，你唔做 我都觉得系啊，所以我谂我真系可能真系讲多错多，咁我谂咧系其实真系唔好讲加油啊，吓、 嗯。咁应该讲啲咩咧？ 嗱，不如讲咗啲唔好讲嘅先啦，即系避一避先，记住呢几句啦。譬如，即系都好常会噏嘅就系，尽力，尽咗力就得噶啦，俾心机考就得噶啦，吓成绩结果唔紧要噶，咁样。 嗯， 咁呢句咧，原来话都系压力嚟嘅、哦， 系咯，我听到好想喊， 唔系感动到喊，系惊到喊， 系惊到喊。其实我真系冇尽力啊，我以为唔使考噶嘛，点不知而家又要考翻咁样。其实叫佢尽力都。我觉得都未必是最好，有冇其他有得拣下？ 嗱、呢句唔好讲嘅就系话呢句不能够，因为呢句都会会噶，即系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噶，即系会，譬如我女考试，我都话，诶唔使紧张啊，尽咗力就得噶啦。原来呢句真系、原来佢哋听落系一个压力啊。 我反而觉得呢个系考完试之后先讲，就我觉得嗰个感觉会唔同啲咯，因为你考完之后你先讲得啦，你尽咗力就得噶啦。 嗯、 即系冇嗱，你感觉上就舒服翻噶，因为大家知道冇得改变。咁呢个就只不过你 feel 到佢系一个真系唔系俾压力你嘅说话咯。 嗯、 但系当你准备考嘅时候讲呢句就系一个压力啦。 嗯，即系个 timing 好紧要， 系 啦。好啦，咁我又俾另一句你啊，譬如话喂，无论考成点咧，我哋都喺你身边支持你噶，咁样呢啲都唔得咧？ 冇啊。冇啊！我觉得支持默默地喺隔篱支持得噶啦， 即系唔使讲。 系啊，你讲出口又系一份压力嚟嘅，系、啊。 嗯，我觉得呢个又可以接受喎、 啊， 因为咁佢都话支持你，我又谂唔到有 即系你听落唔会觉得 嘢咯， 唔会觉得压力 吓。系啦，即系但系我会觉得咁，你都系求其讲啲嘢啫， 搵咩讲？ 嗱，Kitty， 如果 又要搵咩讲？系啦，但我又唔会觉得好似好大负担咁 样。嗱，Kitty， 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一日你开咪做节目嘅时候，即系譬如当而家啦，你 on air 嘅时候，你阿妈突然间同你讲话，Kitty。你加油啊！ 我听紧你节目啊， 你节目咁系咪压力？系啊，你系咪压力？ 我冇压力，但系我唔会讲佢啲嘢出嚟咯。 嗱，所以即系证明其实都有压力嘅 Kitty。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讲乜都衰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咧，嗱，我真系呢方面我自己都真系拗咗十个头，我都谂唔到应该有咩好讲、 嗯。 但系唔讲系咪真系又唔得咧？即系真系有啲唔得嘅，做父母好难，真系唔讲嘢噶。咁、所以我咧就睇翻。社工啊，咁有冇啲咩提议咧？哇，我觉得咧，佢依句咧，我就觉得最道题，同埋我都会可能 work 嘅。佢就话咧，原来咧，如果做父母嘅对住一啲嗰啲系大孩子嚟噶啦，即系唔系嗰啲十岁八岁啊嘛，系咪？佢有佢自己谂法，佢有佢自己温书时间，其实佢真系识谂噶啦，你要相信佢。所以咧，你俾到佢最大嘅支持咧，就系信任。咁而你点样俾到个信任佢咧？就系你唔好讲嘢，你个行动。就是其實佢已經看在眼內，知道你即係其實就講啦，簡單嚟講就係行動就好過講嘢。咁例如一個咩行動呢？我覺得佢呢個提議幾好。嗱，佢嘅行動就係話，譬如嗰招佢出去咁樣，咁咧你又唔使講嗰啲咩加油啊、咩盡力又得啊咁樣啊，冇咁大負擔啊咁樣，即係嗰啲唔使講噶啦，就係話，喂，陣間約你食晏啦。即係嗰類啊，即係喂，考完喺邊度等啊？我哋去食個 tea 啊咁樣，即係嗰啲。咁其實佢一聽落咧。就會覺得啊，佢、好 trust 我、啊。 其實我覺得不如話第二日先食， 即係佢會覺得啊，原來父母知道我今日考試第一，唔係不聞不問， 然後存在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知呢件事。然後咧，佢感覺上覺得哇，佢好似都好平常心咁樣嚇。咁、然後跟住繼而咧，佢話喂，約我去食嘢喎，咁樣即係或者喺邊度等？喂，好唔好啊？但你唔好逼佢，即係你問好唔好啊？約你去食個下午茶啊，咁樣。咁其實佢。 成件事即係可能有佢都冇諗過阿爸會同我講呢個嘅嘢，阿媽會同我講呢啲嘢。咁成件事係個感覺係，我又覺得啊都 OK 喎，呢招可以抄下。 或者我覺得準備一樣嘢俾佢，唔使講任何嘢嘅，即係俾佢 feel 到你嘅。例如啦，係啦， 壓力嚟㗎，莫莉。 即係例如啫，係啦，護身符咁，又或者唔係護身符都好，即係譬如可能你擺低頭先 Annie 話齋，譬如你煮完個早餐，你唔需要等問佢你食咩啊咁樣。你可能煮完之後，你靜靜地擺咗喺台。面啫，系啦，你就行开，唔需要，即系唔需要陪佢食添啊。 嗯， 跟住你俾佢知道，系啦，你其实系一直关心紧佢，只不过系你都唔想俾压力佢咯。 系，然后再摆低500蚊喺台面，即系砸袋啊！唔系啊，呢个好紧要， 系暗口费。 佢明白啊，砸袋，即系有时一个唔觉意就坐的士啊， 但 系 记得俾5张100蚊纸。 系啦系啦， 而家冇得炒。即系我觉得一个唔使出声嘅关怀系好有用嘅。 嗯 嗯，系 我会袋喺袋度 罐装嘅嘢饮咯。 吓系系系，即系或者你可以同佢 pack 一个咧，头先讲漏咗嘅营养师话咧，因为你一份卷同一份卷中间咪有个 break 嘅，咁嗰个 break 咧其实都要自备噶嘛。今年啲考生要自备真系水啦，因为个考场系唔会供应水噶啦，讲到明噶啦，所以一定要自己带支水啦。咁妈妈可以帮佢准备，即系嗰朝早话早餐隔篱摆个袋仔入几支水，跟住可能嗱呢个 坚持有500蚊嘢， 系要一定要吓利是仔啦，系咪？咁然后跟住咧就俾只蕉佢啊， 辣椒 蕉系好噶，原来话当系一个小食。因为香蕉第一饱肚少少，因为可能你考完试，即考完一份咁有少少肚饿，咁啊食个蕉咁啊，个肚唔会开空空地。第二咧就系话香蕉咧，佢里边有啲成分咧，我睇下呢个咩成分先。佢话叫做有维生素 B 六，咁即系呢个维他命 B 咧，系啦，就会帮助你可以嗰个焦虑嘅情绪可以得以稳定。 但系我硬系我唔知 Kitty 唔知你会唔会同我谂法一样，硬系都觉得即系考试流流唔好辣椒 玩嘢。好罩劲， 即系又系一个压力，即系阿妈都睇你唔起，睇唔好佢，睇唔好你， 攞啦， 佢都觉得你压招噶啦，今次。 同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苦。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是你心望。 跟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像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浪，像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不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再进心房， 听过嘅系 DJ 嘅歌曲《银河修理员》，系啦。 我哋今日讲紧点样家人如何同子女一起度过呢段 DSE 嘅时间。DSE 唔系考一日噶，我哋讲紧考讲紧三个 几月噶， 系咯，接近一个月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呢段时间咧，我觉得可以唔系净系父母嘅，即系如果有兄弟姐妹喺屋企咧，都可以一起做啲嘢嘅。一起所谓做啲嘢咧。去支持屋企嗰个家姐嘅哥哥，又或者系细佬妹啦，个方法咧就系唔好特登做啲嘢， 系各人俾五嚿水佢， 钱唔系解决所有问题嘅，即系而系咧呢、這个都系啲社工讲，佢话咧我哋应该相信DSE 考生都讲佢系十八岁嘅，咁佢哋都真系一个成年人，咁如果突然之间个生活咧好大嘅改变咧，例如。突然間全屋成日日日都靜曬啊！阿媽又喝住個女啊，喝住個妹，佢嚇話你哋兩個啊，咁靜啲啊，聽歌聽到咁大聲啊，電視機冇開咁大聲啊，阻住家姐温書啊，即你明明屋企不嬲係熱鬧開嘅，咁你突然間咧，即呢啲咁樣好似如臨大敵咁樣咧，其實呢啲就係一啲無形嘅壓力，就俾到即考試嗰、那個嗰、個當事人，所以可以暗瓦底做，但系唔需要好刻意去做，即系我哋好似平常咁样正常生活。如果正常，我哋 weekend 系会去饮茶嘅，咁你咪去饮茶咯。你可以问下佢，你会唔会都一齐想去啊？咁样，如果佢要，咪一齐去咯。唔要嘅就唔好去咯，就唔好样样嘢好似即系特登为咗佢而成个家庭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咁呢个系即系社工嘅提议，因为而家似乎佢哋系压力系大嘅。 系 咁，我哋尽量可以做嘅就系帮佢纾减压力啊嘛。咁有时过分嘅关心啊，过分嘅煞有介事，其实对佢哋就系一啲好大嘅压力咯。 咁除咗唔好令佢有压力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咧？其实大家即系对于考生，系咪都已经冇噶啦？ 我如果问你一样啊，你会唔会想你嘅父母陪你坐车，或者直情坐 Uber 车嘅车你去考场考试？你会唔会想？ 唔想。 唔想， 我唔想。 車又 OK 喎。 嚇，即係車就 OK， 陪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唔使啦。 係啦，唔係咁車我咁，如果佢得閒車我嘅，咁其實我係覺得穩陣啲啫，成件事，即係對比起我，譬如可能接的士咁啱嗰日接唔到，或者點樣，或者天氣惡劣落雨嘅，咁可能真係如果屋企人有時間車嘅，咁我覺得就方便。 系 稳阵啲，咁但系如果你话都唔系嘅，屋企冇用人冇揸车嘅，要特登陪你搭嘅，咁我又觉得好似唔使，好似你头先咁讲。平時都唔會陪我搭車 㗎 啦，咁你 冇搞到好重要咁嚇。如果共同交通工具，可能約朋友仔一齊坐車會開心啲喎。 係，嗰互相鼓舞會強啲。 係啊，即係或者即係總之硬係覺得見到啲自己即係嘅戰友咧，好似個感覺安心一啲 嘅。或者如果你哋住喺同區或者住喺附近，即係同一個屋苑嘅話咧，即係朋友啊講緊。咁其實如果真係學 Kitty 話齋，屋企人有車嘅話，車埋個朋友 係 仲窩心， 有感覺再鼓舞啲嘅， 嗯，咁所以個結論就係都係行動最實際，係 啦， 冇講咁多嘢， 係啦，咁所以所有嘅朋友啦，所有嘅 DSE 考生們，大家都要加油啊！ 呢句唔講得啊， 唔係外人講得嘛，外人講得嘛，屋企人唔講得啫嘛，加油啊！大家一齊講啦，加油啊！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追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承受。你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对苦旧齐出手，祖国共世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罗志光发表离任声明，表示非常荣幸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近三年，同政府人员并肩作战，竭力捍卫公务员团队的核心价值，克服各种挑战。他说新任局长任重道远，希望公务员全力支持对方的工作。离任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刘江华发表声明，表示现时离任是适当时候。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更年轻，具备领导能力，为人积极正面，认为必定会升任新岗位。杨伟雄发表离任声明，表示今日刚满65岁，尊重行政长官的决定，乐意离任。对于加入问责团队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感到无怨无悔。离任之后会继续为香港以至国家的创科发展作出贡献。离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的刘怡祥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在年届70之龄离任是难忘的里程碑。他祝福继任人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带来新气象。警方拘捕一名20岁男子，涉嫌同去年12月9号华仁书院外发现土制炸弹的案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晚在秀茂坪以涉嫌串谋伤人拘捕疑犯，在他屋企搜获一批电路板、制作电子仪器的工具、钛钉等。警方又说，被捕男子是学生，在专上学院修读机械课程，负责设计、分发和供应引爆装置。警方在他的屋企找到引爆的装置的样式，和华仁书院的案件极为相似。有关人士透过网上社交平台联络，有证据显示他们属于同一团伙，不排除稍后会拘捕更多人。去年年底反修例社会事件期间，一名70岁食环署外判清洁工的头部被砖头击中死亡。两名分别16和17岁的男子共同被控谋杀、意图伤人以及暴动三项罪名，下午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在庭上透露，两名被告是同学，又认为案件属于高等法院的案件，申请押后至6月1号转往东区法院作交付程序，期间被告还押监房。辩方表示将会申请保释。 去年11月13号上水北区大会堂外有两批政见不同的市民互相指骂，期间有人掟砖同竹枝。70岁的事主被砖头击中头部受伤倒地送院救治，翌日伤重死亡。另一名61岁男子在事件中遇袭，左眼受伤，右膝、右手臂同双脚亦都有擦伤。民主党成员林子健涉嫌向警方讹称自己被内地男子迷魂掳走，双腿被钉上多口钉书钉，早前被裁定明知地向警务人员虚报有人犯罪罪成，判监五个月。他今个月初上诉失败，即时服刑，上星期获准保释，已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今日朝早拒绝他的终审法院上诉许可证。上诉许可证明书申请，法官考虑林子健并无合理胜算或取得终审法院上诉许可的基础，同时取消他的保释，需要即时继续服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52点，升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3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71，加元1.415，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6美元，卖出1709.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 Lady M 咧，今日咧主题咧就系整蛋糕嘅第二集啦。依然咧喺我身边有一个非常之优雅嘅甜品师，佢叫 Solo。 大家好啊， 你好啊。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即系虽然咧第一集即系上个礼拜啦，就打破咗原来做呢个甜品师系有好优雅嘅造型啦，但系我想问，整蛋糕又可以优雅啦啩？即系应该会有呢啲叫做优雅嘅蛋糕啦啩？ 优雅蛋糕都会有嘅，咁譬如系多数系纯白啦，或者系好淡色啦，佢个装饰系特别少噶啦，咁呢啲就系优雅蛋糕个重点啦。 即系咪即系多 lace 啊？又或者有啲咩叫优雅咧？整啲闪粉啊，唔好啊，闪粉 MK 咗添，即系劲多 lace 啊嗰啲咧，纯白色啊嗰啲。 其實咧，你講嗰啲就大概偏向係古典蛋糕嗰邊啦，有啲 lace 啦，咁啊，有啲類似係歐洲嘅舊式建築，好似啲羅馬柱啊、羅馬簾嗰啲嘅。是可以擠到落個蛋糕度嘅，咁嗰啲咪係好優雅噶咯。 哦，咁即係如果我整一個蛋糕個主題係一個古堡嘅，咁 所以我呢個就叫做懷舊蛋糕啦，係咁嘅意思啊。 咁又真係懷舊一啲。咁譬如現代啲都有嘅，現代啲就好中意擠花啦。誒而家擠燈嘅喎，有啲人中意。係啦，咁佢可能係一啲一串串嘅 LED 燈泡落去啦，咁又好似好浪漫咁啦。咁有啲人咧又中意擠個月球燈啊。係啊，而家周圍都買到嘅，係一盞開咗之後咧，好似一個月球發光咁嘅燈。咁其實咧又好浪漫啊。 哦，即係總之有少少浪漫感覺嘅就可以叫做優雅嘅蛋糕啦。 係啦， 即係最早期嘅蛋糕其實係點樣嚟㗎？係咪誤打誤撞整餅嘅時候整錯咗，整到變咗蛋糕定係點咧？ 嗰時其實到即係讀書嘅時候，老師講㗎啦，咁就係、是。埃及時期即係公元前已經有㗎啦， 喺埃及㗎，我以為係嗰啲優雅啲地方，即係英國啊嗰啲嗰啲。 唔係，佢哋抄翻啲文獻，其實係寫住蛋糕，但係嗰時因為冇焗爐啦，冇雪櫃啦，其實你又唔可以當佢蛋糕嘅，即係佢叫做一個蛋糕加麵包嘅混合體咯。咁、但係最早記載係埃及啦，咁佢就話嗰時啲蛋糕係攞嚟祭祀用嘅，宗教用嘅。咁、後屘發展到去希臘啊、羅馬時期都有咯。咁嗰時咧，佢話第一屆奧運。第一屆奧運咧就係、是、用芝士蛋糕咧、去俾啲選手做即係嗰個補充體力嗰個來源。 嚇、啊！嗰陣時已經有芝士蛋糕，我成日以為芝士蛋糕要雪咧，跟住好後期先有噶。 係佢嗰啲用山羊奶啊，或者係一啲好簡單嘅小麥咧，咁拍扁佢，然後拎去焗嘅啫。咁所以就都係可以即係好快食曬，唔算係一個蛋糕咯。佢算一個麵包嘅改良版咁咯。如果你話真係去到蛋糕越嚟越盛行咧，我諗係去到十六七世紀嘅時候，嗰啲歐洲英國啦，咁但如果你話講到真係有嗰個文化食生日蛋糕咧，就係喺好近年嘅美國咯。 係咯，幾時開始有生日蛋糕嘅？點解生日要食蛋糕？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好好奇嘅嘢嚟嘅。 佢生日蛋糕首先點解會有支蠟燭啦？個蠟燭就係佢嚟自嗰、那個希臘神話嗰、那個。月亮之神啊，阿提密斯咧，佢哋話佢哋嗰時咧，會插支蠟燭喺度咧，就即係拜祭個月亮之神，咁所以個蠟燭就係咁嚟嘅。 哦，所以就得到祝福。我開頭都覺得奇怪，即係生日又點蠟燭，輕咗又點蠟燭，即係點咧？原來個故事原來咁樣嚟嘅。 咁然後嗰時美國啱啱譬如有工具啦，譬如係焗爐、雪櫃嗰時就開始平啦、興起啦，咁所以就生日蛋糕嘅忌廉啦，要擠雪櫃嗰啲蛋糕咧就開始多咯。咁喺美國咁，我諗係譬如有啲商人嘅即係 promote 啦咁樣，咁生日蛋糕就越嚟越即係盛行咯，又興咗插蠟燭咁樣咯。 哦，原來咁樣嚟嘅，咁唔知道有蛋糕先啦，定係有馬拉糕先？唔知道啦，咁啊唔識考究啦。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啦，今次我哋主打咧都會整 cupcake 嘅喎，係咪啊？咁 cupcake 咧中文翻譯翻就係紙杯蛋糕啦，同我哋香港平時咧麵包鋪食到嗰啲好大分別嘅喎。 其實係 cupcake 就都係美國嗰邊即係發明啦。咁當然你話好冇實在係邊一個啊？幾時就唔係話好有實在文獻去知啦。咁不過就因為嗰時一啖過咧，同埋佢哋真係喺一隻杯度焗嘅，即係嗰啲有耳仔嗰啲馬克杯度焗。咁樣就即係叫做方便啲平日食啊，咁後屘就見到有個市場嘅時候，佢哋先開始咧做啲好靚嘅吸擊紙托啊，即係風琴式摺杯嗰啲紙咧，咁賣出去，咁先至叫做越嚟越盛行咯。咁其實吸擊佢開始慢慢演變咧，呢幾年咧係開始演變到咧叫做微波爐嘅吸擊咯。 嚇！即係點啊？加啲輻射落去啊？ 唔係，好恐怖啊！佢就即 係我係咪做唔到 lady 啊？ 越嚟越懶啊！佢哋就咁攞只杯倒啲材料落去咧，然後用個微波爐叮三分鐘，咁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嘅茶點咯。 真係做到㗎？ 做到㗎。 嚇、啊！我成日以為吹水㗎喎。 做到㗎，喺啲12蚊店其實都有呢啲材料賣。 好啦，講完 cupcake 蛋糕咧，即係個由來之後啦，又或者個簡易版啦。咁但係咧，我想講翻香港嗰啲先。我成日咧喺香港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一見到麵包鋪嗰啲雪櫃咧，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尤其是而家，因為以前見到嘅蛋糕咧，即係嗰啲懷舊。旧式嘅香港生日蛋糕咧，而家真系好少地方见到有噶啦。就系我讲嘅系边啲咧？劲大个蛋糕，或者劲多 cream 啦，中间就系得一粒红色嘅车厘子，仲要嗰个车厘子唔系平时我哋喺新鲜生果铺见到嗰啲，唔知点解永远一定系。 係鮮粉紅色，係熒光熒光到同乳豬眼乳豬隻眼一樣嘅，係嗰啲蛋糕喎、啊。 係，我細個都係好中意啦，我特登要食嗰粒車嚟自己，人哋唔食我就要噶啦。因為嗰陣時就係應該係60年代開始啦，就開始盛行呢一啲蛋糕，因為初期嘅香港其實即普通人唔會食蛋糕咯，通常係有錢啊或者係一啲洋人先會走去酒店食啊嘛。咁、係去到60、70年代咧，開始有連鎖餅店出現咯，即係咩家字頭嗰間啊，地鐵開好多沿線嗰間啊嗰啲。咁同埋嗰陣時其實最出名嗰間係 超字頭， 係啊超字頭嗰間啊。其實就生日蛋糕咧，我聽翻啲前輩講咧，就喺超字頭呢間咧一個。那個引入的、即係個文化，即係突然間一下子嗰個鋪頭咧係以生日蛋糕白色嘅啲嘛，中間好多雜果啊，你所講嗰啲車厘子咧、做嗰個主流嗰個蛋糕係佢哋帶入 嘅。但係如果坦白講啦，即係我細個嘅時候真係唔係咁中意食蛋糕啊，因為嗰啲蛋糕唔係咁好味嘅嘢，只不過但係咧一收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色彩繽紛。但係好啦，到而家大即係大過咗之後，我唔知道因為我口味變咗，定係因為大家即係香港整蛋糕嘅師傅咧，想融入香港嘅口味咧，越嚟越咧整一啲我哋啱食嘅蛋糕，搞到而家咧即係嗰啲 cream 啊，嗰啲以前嗰啲咧好核突噶嘛，塞落個口個口感，跟住好似永遠塞到落個胃都唔會溶咁噶嘛。咁而家嗰啲唔係嘅，反而佢嘅 cream 咧係會追住食嘅喎，係咪特登為咗我哋嘅口味而特登改變改良嘅蛋糕嘅咧？ 其實產品或者係嗰啲不嬲都會一路改良嘅。咁而家嗰啲忌廉其實就真係會好食過以前嗰啲嘅忌廉嘅。咁可能係個產地來源啦，或者係佢忌廉入邊嗰個脂肪嘅比例唔同咗啦。咁一來容易打發啦，二來咧嗰、那個口味啊，個味道更加輕身，容易啲入口咯。 觉得很想你，觉得很想要你，虽然我们已经装得很得体，但心里各种翻云覆雨，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我想说你渴望的每个细节，希望你偷偷吞口水的喉。在我的手心，你真正好乖乖地，乖乖地。你到底多淘气，你有多调皮，你被我调戏，是不是超开心？你被弄来弄去，你开心乐意，高潮的甜蜜蜜。Baby it's a piece of cake。It's a piece of cake. 你到底多淘气，你有多调皮，你被我调戏，是不是？ It's a piece of cake.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头先都讲到咧，就系话人咧，其实咧嗰个食蛋糕嘅口味都有啲转变到嘅。咁另外啦，视觉上面都有。咁咧，例如就系而家我哋成日见到咩七彩蛋糕啊嗰啲咧，越多色素咧，跟住先至觉得越好味嘅。其实我哋食得多咧，会唔会中毒嘅咧？ 反而我又觉得唔系话越多颜色就越好味嘅喎。咁因为點到即止啦，咁有啲人亦都覺得色素多到蛋糕唔健康啦，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就中意用天然色素嘅，係咁啊真係有嘅。 咩嘢叫天然色素？邊度嚟噶？ 係啦，咁其實就嚟自蔬菜同埋水果咯。咁其實可以自己屋企整嘅，咁譬如南瓜，你可以攞佢色做黃色啊。咁梅你可以 berries 啊，可以攞佢嘅色做譬如紅色啊咁樣呢啲啦。咁其實就係咧將呢啲咁嘅成分咧風乾啊，風乾之後咧自己打成粉啊，咁都可以做嘅。再你唔想自己做嘅，其實都有得賣嘅，去啲烘焙嘅鋪頭嗰度啦。咁佢嘅好處當然係健康啦，咁但係咧佢都未必係個個種類蛋糕都可以咁样做咯，因为佢系天然啊，咁佢嘅颜色咧，佢好唔稳定啊，佢可能咧第二日之后咧氧化咗啦，温度会令到佢变色啦，咁就会变得好肉酸嘅，咁所以你唔系攞嚟做造型嘅，你纯粹攞嚟食嘅啫，贪个味道嘅啫，咁冇问题啦。譬如你想做啲造型蛋糕啦，有个公仔喺上面噶啦，咁就即系费事只公仔好似中咗毒咁样样啦。咁個到時就可能真係要用人造嘅色素去做。 但係我好好奇嘅就係頭先你講話南瓜跟住之後就變咗有黃色啦，譬如梅就變咗可能有紅色咁樣啦。但係因為始終南瓜會有南瓜味㗎嘛，梅又有啲酸酸甜甜咁樣，會唔會令到個蛋糕都會變咗味，唔係平時我哋食嗰啲普通海綿蛋糕嘅正常原味呢？ 咁佢要落好多先至有嗰個味嘅。佢當然落到蛋糕度會有輕微嘅嗰種味道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做一個南瓜味嘅蛋糕嘅時候咧，你係要落大量啦。咁如果你純粹靠一個粉去俾個味道佢咧，就遠遠唔係好足夠。 但我想問一下啦，你即係咁多關於蛋糕嘅知識，你學咗幾耐咧？ 其實就我嗰時讀書咧就都幾癲㗎啦。有啲人咧佢可能係學生嘅時候咧就全職去讀啦，但我嗰時我條路咧就係我決定花一年時間咧 part time 去讀咗三個證書翻嚟 啊！哇 ，part time 住讀三個一年喎、 啊！係啊，嗰時都真係幾癲下㗎。咁我就揀啦，我就會揀咗三個證書嘅原因就係咧， 我估邊啲？興趣班一、興趣班二、興趣班三嘅證書係咪咧？ 如果係一日讀曬嘅，咁其實都幾舒服，啊唔係咯？ 專業嘅證書唔係興趣班證書。 係啦，咁就其中一個係本港法嘅證書啦，第二個就係英國法嘅證書，第三個就係美國法嘅證書咯。 平均一個讀幾耐啊？要 本港嗰個咧就要讀99小時，英國嗰個冇記錯應該75小時嘅，咁美國嗰個咧就20-30個鐘嘅。 係，對於好似我呢啲咧，即係完全乜都唔識嘅人嚟講咧，讀呢啲係咪好難嘅事咧？ 都唔係嘅，咁佢都有分程度嘅。如果你好始至要去完成，或者係真係好熟嗰件事咧，咁其實讀嗰個其實都 OK 嘅，幾好嘅。如果你話我唔係為學問嘅，我純粹為興趣開心咧，咁可能坊間嘅興趣班就啱你咯。 係，我啱啱聽 Solo 講咧，即係你都讀咗咁多唔同嘅課程啦，咁基本上一個甜品師傅其實要學幾多個嘅課程，或者攞幾多個證書先至可以正式話我自己係甜品師傅咧？ 其實睇你想行嗰條路係乜嘢啦。如果你想行嗰條路係比較 傳統嘅做酒店糕餅嗰啲咧，咁你就要去讀一啲叫做 pastry 嗰啲啦嚇，即係糕餅嘅證書啦。咁嗰啲都有好多噶嚇，譬如 VTC 啊，西廚學院名外嗰啲，全部都有得讀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唔係，我想做啲新派蛋糕喎，新派蛋糕即係喺裝飾嗰方面嗰個技巧要好重嘅咧，咁你就可以有幾個我都可以介紹嘅。咁一個咧就係英國嘅 PME 證書啦，咁嗰個咧就係專門教咧啲比較古典嘅，嗱，譬如包一個翻糖蛋糕嘅技巧啦，咁另外仲有做糖花啦，咁啊另外就係一啲嘅糖霜嘅應用啦，一啲好古典嘅羅馬簾啊，一啲好似裝修嘅時候你會見到嘅一啲石膏條咁樣嘅形狀嗰啲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國嘅，咁美國嗰個點解我都要揀嚟讀咧？咁因為美國嗰個咧就比較近現代啲咯啲嘢，就譬如係教你烘餅都會嘅，但係佢會有埋啲即係譬如點樣去轉印一個公仔落個蛋糕嗰度，咁呢啲就比較近現代流行文化中意嘅嘢咯。咁當然佢都會有教你整花啊，教你整裝飾啊咁樣咯。 即係頭先聽你咁講啦，英國啊、美國啊、香港咁啲啦，我成日以為法國先至係最勁，因為成日聽人講話藍帶藍帶咩都話要藍帶噶嘛，我以為藍帶先至係全世界最勁嘅證書添。 藍帶固然就係值得讀啦，大家嘅夢想， 但係好貴， 好貴。咁佢教嘅佢真係用一個學問嘅形式去做一啲嘅蛋糕甜品咧，咁其实嗰个都好值得去读啊！我哋 咁我想问一下，甜品师会唔会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咧？定系全部都概括就系话我整蛋糕嘅，或者我整所有嘅甜品都已经叫做甜品师嘅咧？ 其实就大部分人好中意用佢系咪传统糕饼去分啦，即系嗰啲通常就会去做一啲酒店嘅饼啊，系啦，咁嗰啲。咁而家係叫做有一種新興嘅，就係糖藝蛋糕師咯，就係做專做一啲設計感好重嘅蛋糕咁通常佢哋又唔係淨係識蛋糕㗎喎，即係佢哋都會識埋其他類似嘅嘢㗎喎，吸奇啦、馬卡龍啦、曲奇啦，咁佢哋都會做㗎嘛。咁最重要個重點就係佢哋喺個裝飾方面嗰個比重係會高啲。 咁如果我整開中式糖水嘅都得唔得呢？ 都 加啲紅豆沙落個蛋糕度。 但你可以整埋缽仔糕、白糖糕嗰啲。 係喎，都可以喎。咁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喺你嘅學生入面遇過有冇啲真係好聰明嘅，即係唔使你教都已經全部識曬，或者整得好美過師傅你，會唔會有啲咁嘅人呢？但係又或者有啲咧，好似我呢個劣徒咁咧，遲啲你真係領教到㗎啦，即係令到你灰到爆嘅。 唔會嘅，我相信。咁其實有，因為我呢度係一個興趣班嘅地方嘛，咁乜嘢人都會遇見嘅。完全零知識嚟做嘅都得嘅，咁但係開心嘅啫嘛，做到一個成品翻去就好開心。有啲嚟到嘅時候本身已經係識好多嘢，咁咧都曾經有一個人嚟到咧，哇！佢做嘅嘢好靚喎，好精緻喎，咁樣原來佢自己喺屋企就研究過嘅，咁跟住我知道嗰個人後屘都喺國際 Cake International 啦，每年嘅國際蛋糕比賽嗰度咧，佢直情攞曬獎。 哇！咁勁㗎！係 啊，所以有時你話教啲小朋友啫，或者教一啲興趣班啫， 唔好讓學生就睇小佢。 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堂都認真對待，你唔知道每個學生嗰個要求或者佢希望攞到嘅嘢有幾多。有啲人可能咧，佢真係唔想你講咁多嘢嘅，佢話：哎呀，我嚟 relax 下就嚟 hea 下咋。too much information 啊！我記得有個小朋友同我講過，個小朋友好唔中意啊嘛。 個小朋友幾多歲啊？ 六七歲啦。 哇！六七歲已經講你咁老職啊！你唔好講咁多資訊俾我聽啦 ，well 咁樣。 佢話我太長氣咁樣啦。咁但係有啲大個咗嘅女仔嚟到咧，佢可能咧攞曬筆記揸曬筆咧，喺咁抄嘅，即係佢嚟到嗰個目的咧，人人都唔同咯。 咁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咧，即係又知道蛋糕多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啊！咁今日咧亦都 thank you 曬甜品師傅啊 ，Solo 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就再見面嘅咯 ，thank you， 到時見。